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连小芳，下面就让我为大家诵读一篇来自于网络的散文，感受仲夏之美。槐下，那正是盛夏，漫步在林荫中，感觉不到夏日的艳阳高照。一条灰色的石子路两旁，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道，光着脚踩在上面，感觉脚底滑滑的，烫烫的。然而我笑了，我感觉仿佛一个个小太阳在我脚底下，好像我站在太阳上面一样。透过枝叶繁茂的大树叶子的缝隙，我看到了阳光，我听到了悠扬的歌声。我沿着这歌声美妙的路径一步步走着，我来到了一棵参天古木下，那歌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晰。我接力寻找那歌声的源头，但怎么也寻不到一个人。蓦地，一个不起眼的小岔道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满怀希望但又半信半疑地踏上了它，向前走着走着，渐渐的，我感觉绿色愈来愈淡化，树愈来愈少了。正回首那片绿荫之时，一缕阳光大方地射到了我的脸颊上，我抬头一望，耀眼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但那歌声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仿佛就在我耳边回响。我迫不及待地向前边跑边笑，我浮想联翩，以为夏天要给我一个拥抱。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共同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说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呢，北方的高气压场南下控制北京啊，小北风刮起，天气转晴。那么明天白天呢，天气晴朗，阳光充足，而且周四和周五呢，就是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气温呢就有所下降了。目前预报呢，这两天最高气温在27和28度。那么提醒大家注意呢，就是双休日啊，北京有望迎来全日性的降雨。那么还有几天的时间，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明天啊，吉林和黑龙江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呢，未来三天啊，强降雨啊会集中在台湾省的南部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像海南岛、广东和广西的南部以及福建的东部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那么前往上述地区旅游呢，需要注意防范了。从气温情况看呢，北方地区这种暑热啊正在逐步的消退。本周大部分时间内啊，像长城以北地区最高气温普 普遍会在30度以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要降到低于这个20度，已经有了初秋时节的凉意了。 嗯， 那么未来几天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气温还比较高，像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啊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这些地方呢天气温热，还得注意啊防暑降温。 嗯， 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周的这个时候都是一个找请假理由的时候。 嗯， 但是呢，请假归请假啊，每个周一周二我们一直要到这个周五之前呢，都应该是要好好上班的啊。 嗯， 有人原来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那个叫表情包的代表每一天的那个样子， 嗯哼， 周一一直排到周五，我记不清楚每一天是怎么排的了，但是周一和周二这两天应该肯定不会是那种特别蓝色呀啊。 周一周二是一个冲坡的状态，周三到达顶峰。 对对对，周三叫小周末嘛， 小周末 翻过那个高山那边。 对对对， 如果让你来用颜色来代表一下每一天的话，你觉得周一周二应该什么颜色？我真的不记得他们原来怎么排列那个颜色了。 在我内心吗？ 对， 周一可能是雾霾蓝，周二可能是咬绢绿。 这两个颜色我第一次听说啊。 就现在特别流行用一些就是物体的名字来冠名在就是颜色之前，会让人更有直观感。雾霾蓝你应该很熟悉吧，就是灰蓝灰蓝的。对，然后咬绢绿呢就是要比那种橄榄绿再偏灰调一些，浅一些，是潘通发布的2018年下半年的流行色。 那整个这个颜色的一个组合是不是就可能可以归位于什么叫莫兰迪什么？ 哎，差不多是莫兰迪色调的感觉， 灰灰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肯定到了周五啊，或者说到周六周日的时候，那个颜色一定是鲜艳一点的。 嗯哼， 但是如果说是红色的话，你会发现你在表情包里看红色的代表什么？红色一般代表发怒，你看到没有？ 表情包里面是，但是同时也代表热情啊。 那是一点点红嘛，不是满脸都是红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这个上班休假这两件事情其实就是阴阳互补哈，你没有了这边也就没有了另一边。 是， 但是上班跟上班还有不同。 嗯， 你什么样的工作和什么样的工作确实那个差异太大了。 是， 你比如说咱们在这儿这个说着话，咱们的嘉宾都在世界各地哈，正在探寻着未知的世界。 嗯， 下面说一个工作， 是这个工作真的可以称为是全球最棒的工作了。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全世界各地的旅行目的地都在争先的去争夺这个所谓最棒工作这个 title。 你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噱头，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的营销？ 当然有可能 啊， 就是他拿出这样的一部分的薪资，然后去吸引到的不仅是帮他来工作付出劳动力的人，同时也吸引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看导人呢，是吧？ 对 啊，让 邮局啊， 对，让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可能不会过多过长，但是你会走遍世界各地。 然后但其实 试睡， 对， 试吃， 对， 对吧？ 盘算一下这笔薪资其实比他投放广告要便宜很多。 哎，这倒是，因为发给的这几个人啊加起来还没有一笔广告费那么多。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全球最棒的工作它到底是多棒呢？啊，有多棒这个工作我们来看一看啊，它 简而言之，一句话可以概括一下，豪华的度假村你免费可以住， 嗯， 年薪呢达到了六位数，我们指的是美元六位数。 是的，免去了你的租房费，同时还付给你工资，而这个工资确实是常人还挺难企及到的。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那个就是北美啊，那个平均工资呢，一看说如果超过年薪超过10万美元，那简直是特别好的工作，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份工作啊，它不但能够免费旅游，还能超过年薪六位数。这是墨西哥豪华度假村叫瓦达塔啊，这名字好难念，瓦达塔，他举办的一个叫全球最棒工作的活动。幸运的这个赢家呢，能够一箭双雕，也就是说，既能够住免费度假村，还能拿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么高的工资。 嗯。候选人呢将会获得六位数的薪水，还可以在知名的海滩度假胜地，包括像玛雅海岸呐、卡波圣卢卡斯，还有巴雅尔塔港等等的地方担任品牌大使，去进行瓦塔达旅游现场数字营销工作。 嗯，这是反正就是一个代言工作哈。 嗯， 品牌大使到底干些什么呢？这工作内容呢，其实非常的轻松，而且很有意思。其中包括啊，提供他们这家度假村的套房体验， 套房哟， 那、套房啊，享受美食，然后水疗护理， 哇哦， 泳池放松和海滩纳凉的照片以及影音的内容， 就是旅游大 V 呗。 简而言之，拍照片、拍视频吗？是吧？ 你看咱们这些不以这个为工作的人，觉得哎呀多爽啊！你去了一个好玩的地方， 拍几张照片，自拍一下就可以了。 本来就是会愿意拍照的嘛。但是如果当你把它作为工作的时候，总之我们听身边的嘉宾们经常会说， 啊、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工作内容呢？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以外呢，被选中担任旅游品牌大使的幸运儿，也会记录当地的活动、 嗯， 也许是探索古代玛雅的遗址，也可能是在水下沉童游泳，或者。是到夜总会去狂欢 啊、哦，水下那个洞穴， 嗯， 就是你比方说蓝洞啊等等这样的地方、 嗯， 可以去潜水啊、游泳。这个主办单位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不是说只给你提供这个机会去玩啊， 嗯， 他还会给你发工资啊， 嗯， 这个全部的旅游费用和餐费，这都是由他们公司支付的，你不用想啊， 嗯、 不用说你这个可能他们没有实报实销这说啊、 嗯， 就是反正这些钱都 给了，反正会帮你支付，对。 然后在这之外，付给你一年12万美元的薪水。这12万美元没有用啊，对不对？ 对呀、 啊哎，搞搞投资啊， 买个 厉害， 对对对、 哎。 好吧，这个度假村的人表示说，被选中的旅游品牌代言人呢，会接受大量的员工培训，汲取掉深刻见解和终生技能， 嗯， 以奠定你个人成功职业生涯的基础。听上去还给你免费上了一节职业规划课， 嗯， 代言人呢将会和销售和营销团队去密切合作。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社交媒体报道内容，追踪潮流和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红。 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样的叫做全球最棒工作，其实这是其中的一项工作嘛。那我们说到这个工作当中主要的职责是要记录他所负责的那些地方的内容，你比如说拍视频、拍照片，可能还有很多的文字工作啊。那其他的叫比较不费力的职责还包括啊。这个职责啊，大家听啊，是职责，就是 你必须要这么干，你不这么干的不行。 在床上吃早餐， 嗯 啊，在先进的尼克劳斯高尔夫学院去打小白球，打高尔夫、啊，还得在知名俱乐部啊去跟世界知名的 DJ 们交流。哎呀，好为难啊！然后还要手拿玛格丽特酒， 哎，根本不想喝，我这人不是酒。 没关系，在泳池旁边做个日光浴就可以。 哎呀，我想美白，我不想晒黑。 所有的工作，反正。听起来难度挺大的哦，是吧？ 来听听报名方式吧。有意参选者在线上报名，寄出你的简历表， 嗯、 可以选择附上60秒的录像短片。 啊，介绍一下自己。 对 啊， 对，申请的截止日期呢是在中部的夏令时间10月21号。 他们会有夏令时。 就是、对，当天的星期天的晚间11点50分。 嗯， 工作会从今年的12月份开始。 这个工作不一样啊，大家听了这么艰苦的工作内容，可能有人就望而却步了。 对，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他们会去挑战一下自己。 嗯、 你不会喝酒的，可以稍微的拿尝试学一学吗？ 就算你在健身，哎呀，喝一点点酒精也没有关系啦。 对，反正12万美元也不算太多， 啊、 是吧？ 对呀、啊，12万美金，你可以重新再去买健身卡嘛。 这刚才说的是全球最棒工作，听到这样的工作，羡慕一下就好。努力埋头苦干啊，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好的假期。刚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请假理由，你可以去这样的度假胜地去看一看，不见得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 可以去监督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呢。 说的好牵强，就是我们去了以后花着钱要监督着那个工作人员的工作。 就看看他在干嘛，是不是在努力工作。 好吧、嗯、我们全当是游客，前去到此一游就可以。 嗯， 刚才说了全球最棒工作，接下来看一下全球最佳旅游体验目的地，这是猫头鹰网站刚刚评选出的一个最新的榜单。 嗯，排在这个世界最佳旅游体验目的地榜单首位的是哥斯达黎加阿雷纳尔火山附近的拉福图纳小镇。 这你熟是吧？ 我不熟。哥斯达黎加还能念清楚，后面都有点不太顺溜。 我确实这都不知道后面这个火山是什么火山，更不知道那个小镇叫拉福图纳是吧？ 对，拉福图纳小镇。当地呢最受好评的旅游项目包括漂流、慢观光和峡谷徒步。还是不太懂、想象不出来。 听起来反正能听懂就行。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大家应该就熟悉了、美国夏威夷。但是这个岛叫做考爱岛。 考爱岛， 好像也翻译成可爱岛。 对对对对对对。 旅游特色项目是，搞得像咱俩都去过似的。旅游特色项目是马考瓦伊洞穴保护区的徒步旅行、乘坐观光飞机以及玩飞索。 徒步旅行，徒步旅行我们都有过对吧？乘坐观光飞机呢，很多地方现在都有这个项目。 它是在一个洞穴保护区去徒步旅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太一样。 飞索我是真没玩过， 我也没有玩过， 我就看见他们在树上啊，那个据说挺刺激的啊。 这个应该是在海上。 好， 我觉得 好吧。刚才说的是前两名是吧？ 对 啊，还有第三名，第三名是挪威啊。特罗姆瑟，这个我们多次提到啊，这个地方确实是越过这个地方之后再往北，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北极风光了。在这里呢，凭借峡湾观光、看极光和卫巡路啊，它赢得了这个榜单第三名的一个名次。 榜单第四位到第十位呢，我们也来给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肯定很多朋友都去过其中的不少地方。 对，意思是新西兰的罗托鲁阿，对，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新西兰的昆斯敦，还有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希腊的桑托林岛，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这些地方呢，有的是以坐快艇品尝龙舌兰酒，有的是以什么越野游啊、蹦极啊、乘坐皮划艇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特色旅游项目，就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看好多网站可能每年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评选的榜单哈，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地区旅游胜地，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叫最佳目的地的一个评选或者推荐。 对， 其实刚才说到猫头鹰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全球知名的旅行的网站， 对， 很受欢迎，而且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也是非常高。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其实这个周刊或者说这个杂志呢，它本来应该是综合方面的，你看到它在这个娱乐方面，在文化方面，在政治方面，它都有自己的建树。 对， 那么这个周刊的名字叫时代，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时代周刊啊，又刊登了某一个华人的照片。这个时代周刊呢，最近发布的是2018年世界百家圣地榜单，它也是一个旅游方面的推荐。 对， 它列出了100个世界上啊，100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对，这也是发布的2018年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榜单。 那咱们这100个是说不完吧？ 说不完，说不完。先来说是怎么评的这个榜单哈，他们请到的是世界各地旅游专家，按照博物馆、公园、餐馆、酒店等类别提名可以上榜的地方，所以它是分类别的。 不同的啊。 对对， 这个是比较细的。 是根据质量、独创性、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等等因素筛选出了最终的榜单。 你看他多细，他刚才有一个独创性和创新性， 还有 两个都不一样 发展 啊。这两个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很含糊的说它是一体的， 是， 但是独创跟创新还是不同啊。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旅游板块呢，从这个榜单当中呢精选出了16个地方。哎，就是时代它发布的太多了哈，精选16个，这16个地方呢也还是太多，我们看看其中跟中国相关的啊。 哇哦， 包括有中国贵州的科幻主题公园东方科幻谷。我没有去过， 没去过。但是你知道，因为你先把另外一个说完，我再说 另外一个。其实都熟了啊，天津那个滨海图书馆嘛，那是网红图书馆啊。 对对对， 在微博上那个点击量相当高啊。 是，我说贵州那个哈，因为今年我身边有好多人，我今年突然发现我身边多了好多贵州人，以前没发现。然后他们今年都把自己家孩子送去贵州避暑。避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在北京最热那几天，贵州 凉， 穿秋裤。 爽爽的贵阳嘛。 对，真的是很凉爽。 我开始以为你要说是因为苹果那个存储那个事儿呢。不是贵州吗？ 不是，说的是孩子的事情。 刚才一个再说一遍啊，贵州的叫科幻主题公园东方科幻谷，还有一个是天津的滨海图书馆，离咱们最近的，我觉得不去一趟都有点冤枉。 是啊，这都已经登上了《时代周刊》2018 最佳100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了。 嗯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些值得一去的地方，还包括世界上第一家为残疾人建造的水上公园，还有位于 这个水上公园是在哪里？ 就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摩根灵感岛。 哦， 嗯， 还有啊，我们再看一下，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有长颈鹿从餐厅窗口探进身体的。上一次我们刚刚在这个旅行规划师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 肯尼亚 内罗毕长颈鹿庄园，还有马尔代夫的伦格里岛。 嗯哼， 嗯，还有他们说值得一提的就是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保护区，叫爱达荷中部暗天空保护区。 嗯， 为什么叫暗天空呢？我们知道看星星啊，最害怕的就是光太多。 对， 所以这里是暗天空，这是美国最佳的观星地。 嗯，那么按照《时代周刊》的介绍呢，说去年爱达荷州中部1400平方公里的地带呢，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世界上第12个被国际黑暗天空协会命名为黑暗天空保护区的地方。 听着怎么吓人了？黑暗什么是保护协会啊？ 在身边这个看星星的地方，在美国的爱达荷州， 我都不知道爱达荷州是在美国哪个区域，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去过的朋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旅行的时候到达的它的东部海岸或者西部海岸更多一些。 这时代周刊介绍在中部吗？ 中部是吧？ 美国中部，对， 还是没什么概念，去地方少。 对， 各位如果去过可以来跟我们推荐和介绍一下。 嗯， 这个今天说的榜单比较多，哎，是吧？ 对， 刚才一直在说各个地方各种的这个媒体他们评选出的旅游的最佳目的地，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在出行之前没有办法定下自己的目的地的话，就会去参考一些榜单。 对，时间钱没有问题嘛，看看榜单就好。 我又想起那个年少时候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第二部一开场就是他们几个人在 pub 里面掷飞镖 啊， 因为都去过了，实在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哦，用飞镖来决定， 对，最后定下来去西班牙。 哦，扎在哪儿去哪儿，好嘛。 这是电视剧的情节哈。 啊，这个各位请假理由非常多，不必拘泥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榜单啊。 Uh-huh.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再说到的一个小趣闻，这是旅游当中可能大家没怎么听说过的啊。现在据说很多国家呢在旅游方面呢突出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很可能跟他们自己国家某些资源相关。 对，有一些医疗主题的 是吧， 或者说是 你一说医疗主题我就想到那个绷带绷得满头都是，然后从海关出来的时候被扣下了。 嗯，他们现在都有提供证明的，证明你确实是做了一些手术。 哦，对对对，必须要有这个盖了章的是吧。要不然看不清楚。 但是像邻国日本也有一些什么关于什么基因的测试 啊 哦， 什么癌症 体检的，还有 对 对 对, 对 体检类型的， 对对对，这个 疗养类型 无可厚非。其实大家呢到不同的地方可能那个地方呢他擅长的这项不太一样， 对 对吧。那最近呢据说啊，这个不少国家呀，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嗯， 就是看某一种病啊，花钱花的真太多了。 都说牙医很厉害嘛，对不对？ 看牙确实是这个成本比较高嘛。 嗯， 那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为了省钱，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朋友们，他们干脆呢找了一个别的国家，旅游之际啊，顺便看看牙齿。 哪个国家？ 泰国。 哇，这个感觉给咱们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富泰牙科旅游成了澳大利亚最近的一个新项目。 我有一个数据哈，说近年来平均每年有超过15000名澳大利亚人到泰国去修复牙齿。 不少啊。 那像澳大利亚才多少人，对不对？每年有15000人，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嗯。 业内人士说，这样一个趋势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嗯。来看一看啊，这个克拉克在澳大利亚牙科假期旅游公司呢，他是担任一个高级美容顾问啊。 嗯、 这个美容顾问呢，不把大家介绍到韩国、日本去啊，他是介绍到这边来。 嗯、 据他说呢，无论是做烤瓷牙、还是种牙，或者是牙齿贴面，在泰国的价格呢，大家听一下啊，基本相当于在澳大利亚价格的一半。 天哪，好心动！ 嗯，这个机票有的时候他都占不了大头，是吧？ 对。 他还说了，过去一年以来，这个他们公司利润是显著的增长。他说我们啊接到了前所未见的牙科旅游的咨询。这种组团游呢，据他说并非只是前去接受治疗，其实呢人家去啊，刚才说了有几重功能， 嗯， 包括旅行啊，安排住宿啊，哎呀，那就不只是看牙了，那就是一场度假啊。 嗯、 你可以上午去看牙，晚上安排晚餐和看表演。 晚餐可以免了，既然是去看牙，估计餐也吃不了多少。 吃点冰淇淋还可以。 哎呀，因为像不管是烤瓷牙、种牙还是牙齿贴面，其实反正只要是口腔问题，都会影响 吃东西。 对 对， 挺好。去旅行一趟，别人都晒黑变胖了，就你又白又瘦。 嗯，牙齿还美白了。 对，牙齿也白了，全身都白了。那针对境外牙科旅游火爆的情况呢，澳大利亚牙医协会的主席也提醒大家要关注其中的一些隐患，比如说 因为治疗标准或者是所用材料不同，可能让有些人不但没有省下钱，反而需要支付更多后续费用。 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成本。 对，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的领域都是这样的。 对 对。 你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和在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更落后的一些地方，它可能用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技术啊，有可能用的是同一种，但是标准不一样。 对 对。 比如说你说烤瓷，这个烤瓷的材料是什么呀？ 对吧？以及胶水的材质。 哎，对，这个现在所谓的这种小耗材啊，它其实是最见这个真功夫的。 对对 对。 贴了半天，回到大家一看，还得买两张机票，还得再去两趟，这一下成本又高了。 对，好吧，环球趣闻录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寻找新的请假理由。 Eyes wide open, feeling like we're almost there. Words unspoken, disappearing in the air. All I see is you and I.You're the only lifeline that I need. Tonight I'm letting go. So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being at the right place, the right time. I'm hanging off a dear life, hoping we can make this a long night.Only you and I can hear. Doors fly open. You're the cure for all my fears. All I see is you and I. You're the only lifeline that I need. Tonight I'm letting go. So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The right time. I'm hanging off a dear life, hoping we can make this a long night.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 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抽，七金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青青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轻松的轻哦。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谁来救救我？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4人启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生活不将就，遨游有温度，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小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说到旅游目的地的榜单，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说旅途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闻。每周的环球趣闻录呢，也少不了几个世界纪录，也要给你一些请假的理由。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组世界纪录。首先说一个洋葱的世界纪录，我差点说是西瓜的世界纪录。你知道这个新闻有的时候，你看光看标题的时候啊，你就老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样的东西啊。 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来看看啊，这个英国的一个老人叫戴维斯托瑟德，他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啊，菜园子啊，真的是洋葱，种出了一个超大的洋葱。这洋葱能有多大？ 对， 各位，洋葱咱们都是差 不多， 就你这拳头差不多就是普通洋葱，是吧？稍微大点就是我这个 拳头。男性的拳头。对， 他这洋葱不一样，他这洋葱真的是能够创造世界纪录。 嗯， 重，光听重量啊，4.5千克，4.5公斤， 9斤啊， 4公斤多，我的天哪！这称这个洋葱，你这如果买这种洋葱的话，大家肯定觉得买了就划不来，这回去这吃一半扔一半儿， 对， 是吧？它的周长有多少呢？大概是68.58厘米。 哇， 68.58厘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啊？真的就像一个西瓜大小了吧？ 对呀、 啊，是吧？啊，这个老人今年也非常长寿，74岁了。他希望这个洋葱可以被认证为他家乡南约克郡唐卡斯特最大的洋葱。他还继续在努力啊，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 他老伴儿说了啊。他老伴儿那个前些时候把他种的另外一颗大洋葱啊，拿去吃了啊，跟谁吃了呢？ 嗯， 跟28个朋友一块分着吃了。 因为洋葱本来就是佐料，可能也就放那么 一点儿，切一点儿。 洋葱你通常怎么吃？你觉得好吃？ 洋葱一定要炒一下，生吃实在是太难以下咽了， 是吧？ 一定要炒的软烂软烂的，才不太冲。 你是对这像大蒜啊，或者葱啊，或者洋葱这样的 东西？葱没关系，洋葱和蒜我有点无法接受。 如果是生吃的话，你无法接受。 对对对。 但是调料调在凉菜当中，大家可以吧？就是比如说洋葱和那个辣椒啊，或者是别的肉拌在一块儿。 但是大家记得，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你如果吃了这样的凉拌菜的话，一定要备一些就是可以除口气的东西， 香口丸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有。 但是其实我见过这个吃洋葱的真外国朋友啊，是这样的，他们可能是特殊的这个习惯吧，吃烤羊肉串的时候，在中国，拿一半洋葱，生切的啊，一口洋葱。 哎，前段时间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流传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外国的金发小男孩 吃洋葱， 他啃洋葱。 哦，我知道了，他当成 大家说他是特朗普哎。 啊嗨。 但那个是开玩笑了，我觉得对。 他是这样， 他以为是苹果。 对，然后 他妈告诉他是洋葱， 他说他必须要吃这个。 对， 他妈说不能吃这洋葱，他说不是，这就是苹果，然后吃。 对， 然后他还特别能忍， 吃的满眼都是泪， 还在啃，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对对对对，这小孩特别有出息啊！这我们说的洋葱的吃法，不管怎么吃，这么大的洋葱，他要跟28个朋友分着吃，你可见他的这个体积有多大了。 是。那来看看这个种出这样一个超大洋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厉害角色？他其实是一名退休的锅炉工，就是天性喜欢园艺。 这个、英国朋友好像对于园艺这件事情还是挺在意的， 装备都特别齐全，什么雨靴呀、大手套、啊， 特别喜欢自己修修剪剪。 对，总之50年来呢，就为家人种蔬菜而乐此不疲。4年前开始尝试种这种个头非常大的洋葱品种， 专门有这种品种。 他会在每年年末的时候播下精心挑选的洋葱种子，然后细心的照料，来年8月份呢就会收获了。 厉害厉害。是不是在他们一楼的那个院子里种的？反正他们可能有独栋。 对，也就最多3栋。对， 他现年21岁的外孙女啊，叫做艾丽贝特。他说他这个外公哈、斯托瑟德把蔬菜呢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他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照料这些洋葱啊、别的菜啊。他尽力让他们长得又大又好。 果然呢，他这么些年在研究这洋葱啊，确实一年比一年收获的个头要大。去年结了一个重3.63千克的，他就希望保持这个增长姿势，姿态，打破英国人托尼格罗费2014年创造的重8.47千克的世界最大洋葱记录。 听到了，刚才我们说 8.47， 他那个超大洋葱最重是就是9斤是吧？不到10斤，他这是。 17斤， 八公斤多，你想啊，就是西瓜大到一定程度，你也不可能有这么重，对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洋葱很实， 对对、它是一层一层的嘛， 对， 西瓜里边都是水嘛， 对对对。 如果有这么重的一个洋葱放在你面前，你准备怎么做它啊？你准备花多长时间跟多少位朋友一块来分享呢？刚才说的是英国的最大的，比西瓜还大的洋葱，各位可以。有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咱们身边有很多，其实北京有很多那个采摘啊，或者是那些园艺的地方，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哼， 刚才说的这个记录呢，如果你不感兴趣，接下来咱们来看另外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就好玩了。这是德国的一家公司，他们的员工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这叫德国敦豪公司的员工制作了一个超大木筏，可以承载将近1000人。 别着急，木筏怎么可能1000人呢？啊，木筏子我们知道啊，漂流过的朋友都见过。 对呀、 几个人，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不能人多，人多了你没法漂起来。 是啊，浮力在那儿摆着呢。 对，这个新的记录啊，就是由德国这家公司的员工们创造的。 敦豪公司员工聚集在科隆市奥托梅格勒湖边，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个人，在岸边的划定区域内，用木板、木杆、绳索和橡胶圈制作一个个小木筏，完成之后把它们推入水中，再连接成一个大木筏， 拼接的。 对， 要 不然在陆地上拼可能会很麻烦。 刚才说是1000个人是吧？ 对， 最多1000个人，那基本上可以上一辆他们德国的车了是吧？是吧？1000个人的重量也差不多了吧？ 还真是。 这个据说这记录这天就创造记录这天特别好啊，艳阳高照，水温气温也比较高啊，适合在岸边来造木筏。按照这个世界纪录吉尼斯他们的认证要求，所有成员在这大木筏上必须要保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你在木筏上站够5分钟， 你不能上去让人下来。 对， 那不行， 这就跟举重一样，你看啊， 对对对， 那个灯要亮了才行。 对对对， 然后脚还不能沾水。 这个对啊，木筏如果脚沾水的话，就意味着它可能沉下去了一部分。这个有一名认证人员在现场来确认他们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的先前保持者也是德国的。 嗯， 说德国人他这个不但造车造得好，他造这个木筏他造得也好。这家公司呢叫雷伟市场公司啊，他们的员工呢在2014年制作了一个能承载512个人的木筏。 这直接照着成倍的 double 的这个一个标准去制造木筏，1000人的木筏得多大呀？ 嗯。我不敢想象，确实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游轮一般啊，有上1000多2000人、 哦， 非常大了哈。 对啊， 这木筏子还得你木筏子又没办法造成这个什么什么三层的、四层的呀、 啊， 你只能是平铺的。 就是平铺的大，就是大。 啊、这河得多宽呢、啊嗯？哎呀，好，刚才说的这个木筏子，这是水里的东西，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空中的东西。嗯、 哎呀，这个又是极限运动了，说到了是新西兰的一个厉害的人物。挑战了15小时不间断跳伞100次。 哎，各位啊，这个周五来那个《碟中谍六》啊、嗯，最惊险的就是25000英尺，阿汤哥的一次极限跳伞。 阿汤哥还在做极限动作， 跳出来，直接从那个天上跳。据说这回还有 NBA 的球星跟他一块跳呢啊，电影里啊，大家注意看啊。 那岂不是显得阿汤哥的身材更加娇小？ 对，他本来就是小个子嘛。 对啊。 但是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是真实发生的。虽然说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那个场景，很多的展现，它是真的超过了我们想象的极限，可是呢，毕竟是艺术加工。接下来我们说的新西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跳伞记录啊，确确实实这是由每一个普通人来创造的。 嗯，新西兰本来就是户外运动天堂，所以那高手在民间了。来自克莱斯特彻奇的史蒂夫·格雷戈尔，他呢就试图打破一天之内高空跳伞次数最多的新西兰历史记录。 这个给人的感觉，我们如果顾名思义的话，就是一天当中跳伞可能不能太多，是这个意思吧？就跟有时候说有一些运动你不能做太多，一天当中你不能全泡在水里，你不能老是潜水老是潜水， 气压的变化呀， 对人肯定有影响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次数的限制、 嗯、 这个格雷戈尔这位老兄今年30岁，他的职业是一个客户经理，但是呢同样人因为在这儿生活嘛，也是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 嗯、 他在这之前啊有过500次跳伞的经历、 嗯、 那这次呢他要挑战的是一天里边就跳100回高空跳伞啊、 嗯， 每次跳伞间隔时间仅仅6分钟， 哇，这时间真的是不长啊！间隔时间， 我有点糊涂啊。6分钟跳下来，然后他怎么又上去？又跳下来6分钟啊？ 就中间只歇6分钟 啊？ 对， 他还得再上去啊？ 对对， 这个速度怎么保持啊？对吧？ 哎呀，谁知道呢？总之吧，他这一个挑战呢是有望刷新新西兰的历史记录的。从1999年以来，新西兰高空跳伞记录一直没有被打破。 你看，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啊？ 嗯。 他后来解释了，说他们团队聚集了30到40个人啊，现在有很棒的飞机飞行系统和降落伞包，所以飞机只需要飞2分钟就可以到达2000英尺以上的高空。 嗯， 就是刚才说为什么间隔6分钟就可以再跳一次， 嗯， 就是因为飞得快了， 嗯， 原来真没这办法， 嗯， 所以呢，他会在进行一次90秒的跳伞之后到达地面，然后迅速 就2000英尺的高空跳下去90秒， 迅速再。打爆降落伞，把它打爆好，跑回机舱，再飞上去，然后再跳一次，再跳一次。 这同时还是在做有氧啊， 嗯， 对吧？ 嗯， 不停的跑，然后再说那跳伞多沉呢，还得抱着它跑。 嗯，这个据说救援直升机筹集，他们要筹集更多的足够的资金呢。他在十五个小时里面不断的跳伞，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所以他要完成这项记录，他必须得有这个标准，有6分钟的这样的限制。 他其实这个举动也是为救援直升机的一个募捐活动去筹款。 对对对对， 嗯。说这个救援直升机每次出警的费用全部都是来源于人们的捐款的款项， 嗯， 所以每年呢，这个救援直升机的机构都会发起募捐筹款的这个活动，这次活动就被命名为100次高空跳伞项目，就由这个格雷戈尔今年30岁的这一位极限运动爱好者， 嗯， 挑战完成。 30岁，90年生的，嗯，我算的还比较准，是吧？ 谁说的 啊？ 89年 哦，89年，差不多，差不多， 一年不能差。 哎，这个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那不能告诉你。 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今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年纪了，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挑战某一次记录呢？ 太可怕了。 不过我发现，其实他们每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一个公益的目的啊、 嗯， 这个是相当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不是为了。说要自己打破一个记录，成为一个什么样有名气的人， 对， 成为一个网红， 对，他想要去帮助别人， 对， 嗯。